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听听 FM 的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的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就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的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17号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北京市卫健委今天发布提示，当前首都防控形势平稳向好，但是疫情防控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目前部分的封控小区陆续的解封，但是解封不等于解防。解封的小区居民要继续加强防控意识，做好健康监测，落实社区防控要求，个人防护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坚持戴口罩，不扎堆儿，不聚集，不串门，不出京。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的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天气方面也非常值得关注，受到低压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的天气是晴转阴，本市的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夜间呢是阴转小雨的天气，伴有弱雷电，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另外特别注意的是，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本市还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的雨量会达到中雨以上，对明天的早晚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出行要雨具随身，注意交通安全。深海鱼儿在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说，节目开始啦。这周不想点歌只想听歌的朋友真的不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北京时而来的一场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或者是最近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压力会突然有点大，让大家在这个周三的心情不那么的美丽啊，看起来不那么美丽，但希望今天40分钟的下午茶时光之后，你可以再一次的充满电来很好的面对生活。今天呆呆小熊也说不点歌啦，我来听听大家的故事和好听的歌，这个周三我就只想安静的听歌，没有问题。还有看昨天木子同学也很早说，他说忙了一天烧脑的事儿，还是没有理顺，也没有可以选的歌曲来表达他的心情，所以呢想听听大家点歌的回放，然后呢也可以希望从中听到可以解他烦恼的歌曲。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是一首我的隐藏歌单播放，而这首歌呢我也希望 可以借着我昨天写的我自己心情的感悟的那条 J 语，加上大家觉得有一些些烦恼，然后有一些没有理顺的事情，希望今天我的隐藏歌单的最后一首歌都可以达到帮你们解开这个烦恼、解开心结的目的。那天呢也还有一位我的算好朋友吧，问到我说，无意当中听了你们周三的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说我恍惚之间觉得我在下午茶的时光听到了我们北京电台另外一档应该是在夜间播放的某某北京这样一档节目，他说感觉会风格上面有点像。后来我就说呢，我说可能啊，在周三的板块的时候，我整个的语速、我的语调和想呈现给大家的内容会跟我们周一、周二和周四的内容略有不同。当然这个呢也是我基于从去年疫情期间开始，希望一周当中有一天，尤其周三被大家叫做小周末，希望有这样一天的下午茶的时光，可以帮大家充充电。叫小周末是因为你前面已经上了两天半的班了，对不对？很多人说我好需要一些甜品，我好需要一些精神的支撑，让我支撑接下来的两天半的工作。我希望在这个中间做一个调剂，这是我自己对于节目设置的一点想法。而自从去年我们开辟了这个板块之后呢，大家也确实跟我分享了很多你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心情和曾经过往的那些故事，留在你们心里的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我觉得这也很好，这是节目的形式。可能它的外壳看起来会和一些你们已经听到过很久的夜间的点歌的节目会有点像，但是它的内核是我自己内心作为一个主持人也好，一个节目的制作人也好，我希望带给大家的在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间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仅仅是听我或者是我和嘉宾在那里叨叨说很多的我们认为的干货，但未必大家在这个时刻需要。而歌曲呢和很多我们的听众来分享的心情好像更代表大家的心声吧。我觉得做节目也不能是单向的一个输出，对吧？我也需要听一听你们的意见、建议和心声、心情。当然了，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做2022年的节目的规划了。这个板块是否保留，我现在还在摇摆当中。所以呢，大家对于我们周三的这个板块，或者是对于我们来年节目四天的这样一个设置，有什么建议，现在就可以告诉我喽。赶快吧，到微博上来告诉我，私信我，评论区都可以。我们接下来要听歌了，刚才说的是一点点我对节目的想法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你们反馈给我一些你们的想法。微博我们不接受歌曲的即点即放，是因为我要去梳理一下歌词的内容和大家留言的内容，做一个排序啊。今天到底先听谁的歌呢？他想表达什么样的心情呢？所以我们是每个周二的晚间到微博来点歌。现在到微博可以干什么事情呢？第一呢，可以听到，我今天怼了我们这个曾经微博名叫微胖的凤凰啊。你们现在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来看我跟他的。他很调皮，我很正式的对他的一个对话，这是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儿。微博是一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第二件事儿呢，是待会儿我们马上要听歌了，大家可以来描述一下你此刻听歌的心情。第三件事儿呢，就是刚才我反复强调的，我希望听到大家对于我们节目来年的一些建议，包括我们是否要保留你的故事谁的歌这个板块。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昨天的那条 J 语啊写的有一点点绕口。就是大家点歌的积极性没有那么高，当然不排除说你们这周就是比较疲累，就是不想点歌。也让我对于我自己写的这条 J 语产生了一点质疑。都可以来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心境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置顶微博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二群第二条。我昨天写了一条关于我最近看书看文章和听同行们的一些音频的一些心得，那条 J 语啊，评论两个字点开可以给我留言。 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歌，应该也很代表了最近大家的一些心境。李老先生说，由于疫情，原计划准备要去草原的，但是放弃了，心里仍然有草原情，所以呢，想听一首降央卓玛的《心中的高原》。他说，我也不知道名字是不是准确啊，就是听孩子们哼唱过，很准确，心中的高原。有很多的人，因为现在假期暑假快要结束了嘛，其实在暑假开始之前，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有规划，哎，这个假期要带孩子去哪儿，或者是说，哎呀，夏天嘛，那总要出去旅行啊，然后在国内转一转啊，去一下自己很向往的地方、城市、风景。像我们的李老先生说的，想要去草原，对吧？但是没有去成，怎么样？我们就通过歌声带大家去吧。今天呢，因为我看到有不少的朋友表述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面，心情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也跟可能没有办法出去散心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样的话，你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烦闷就没有办法排解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降央卓玛《心中的高原》。听歌的同时，跟我互动的方式是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洁白的云朵在蓝天，美丽的彩虹挂在天边，奔流的江河，巍峨的雪山，这是我魂牵梦萦的高原。青青的雅鲁藏布江成长，高高的喜马拉雅是我生命的源泉，呀啦哩呀啦嗦，心中的高原，藏家儿女深深地把你帐篷升起炊烟，青青的牧草盛开的雪莲，这是我和谐腾飞的高原。醇香的青稞酒醉在我心上，香的青稞酒醉在我心上，浓浓的酥油茶飘来雪雨的甘甜，呀啦哩呀啦嗦，心中的高原，藏家儿女深深地把你眷恋。 低沉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真的来到了辽阔的草原上。听完了之后你们的心情有没有辽阔一点，辽远一点？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吧。然后呢，深海鱼儿说都要改版了，周三板块还没有听到你的尤克里里。是这样，我只是说我们要做来年的一个规划了，对不对？确实嘛，下半年了。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不想继续把这个板块做下去，周三的这个板块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不是看你们点歌不积极，我怕你们不喜欢，所以想要听一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你们只是单纯的这一周没有看懂我的 J 语，或者是这一周大家就是过得有点平淡，或者是不想要分享心情，有一点点疲累，也没有问题啊。你说我就是想保留这个板块，那有可能我把它从周三挪到周四，或者是我们继续保留在周三小周末都没有问题啊。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改变什么，因为大家如果从2015年开始听我的节目，会跟着我们节目一起成长变化的话，也会发现我这个人别的特长倒也不敢说啊，但是坚持这两个字儿我还是可以做的比较好的，比方说坚持把节目做下去。好了，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听歌表达你听歌的心情，或者是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你有什么样的发生了故事啊，或者是很符合你听到的这些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你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情况下来到我的微博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雨果微语说这周呢想要听到他唯一喜欢的一首高晓松的作品，只喜欢这一首吗？他说要听来自于杨宗纬的越过山丘。我前一段确实在一个朋友的车上听到这首歌，然后呢当时那个朋友还给我解释啊，说我说这跟李宗盛的山丘有什么关系啊，他说这个是一首致敬歌曲。我说哦，好的，那我知道了。当时我没有再去认真的听他的歌词，今天因为雨果微雨点了呢，我有认真的听这首歌的歌词。确实反映了一部分的人，当青春可能啊，在他的心目当中青春逝去了，虽然在我个人的观念当中，这个青春的时长真的是依据你自己的心态来决定的。有一些人在他心目当中青春可能已经逝去了，然后有一些遗憾留下了一些回忆，再想起的时候就有一种越过山丘看到了年轻时自己的那种感受。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越过山丘。那旁的凤凰说为什么雨果微雨可以不写心情就点歌我说因为他在其他的时间除了今天之外呢都很兢兢业业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写了很多的心情。而这首越过山丘的心情，你有想说的话都可以到微博上来告诉我，主持人江夏的微博。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 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那六十岁停下的渡口，捧着杯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想听越过山丘的雨果微雨发来了一个补充的心情，他说风摆窈窕麦浪，碎土童谣沉香，被某一首音乐，被这首歌占据了灵魂，设置心情，获得了难得的有节制自控。谢谢夏夏，我又看到了渡口，看到了山丘，自己的招手挥手。确实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又想起最近有一位三十出头的朋友跟我说，他有一点点伤感，好像儿时的朋友渐渐的远离，然后呢自己想开口挽留，就像歌词唱的一样，无奈他们要去人海漂流。我也开解了他很多，但今天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如果你周围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自己有这样的困惑，不妨我们就把这首歌设置成你的心情去听它，那些音乐人们带给我们的生活的经验。 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十岁狂奔的入口。 我手一剑说，并不是大家没有看懂我的这语，是有点很纠结的这语。纠结什么呀？我就只是对吧，自己读了一些文章，听了一些音频，有一些感触想跟大家分享而已嘛。没有纠结，如果你也有跟我同样的感触，你就点赞说好，对，就是这样，我也发现了，字儿都认识，就是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就可以了。不要纠结啊，没有那么多纠结的。然后呢，我刚才说希望大家就我们这个板块啊有一些建议。路润的手工作坊说，可能是最近疫情的反复让大家心情都不太好吧，微信当中也有人不少开始组团做一些冥想啊，舒缓心情了。他觉得点歌节目不要取消，这是一个让大家放松表达自己心情的自由的平台，我认为很好。然后呢，他的建议是，或者我可以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说不定大家就不想说只想听。我理解你们。所以呢，今天除了会放大家的歌，如果有时间，最后一首歌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我的隐藏歌单。好，那你至少是投了赞成票对吧？我们要保留周三这个板块。还有其他的朋友对于明年我们周三的设置呢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大家到微博上来找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而对于我担心大家看到我的追语会有点不懂或者是纠结呢， 魔手一件，很好的按照他的理解点了一首歌。他说点歌的人都很忙啊，对，我也觉得大家昨天好像都很忙，但是今天白天 又陆续的会有我收到一些点歌帖啊。他说我想听一首电台情歌，在工作当中的交流，说的人和听的人不在一个波段上，理解就不一样。如歌中所唱的一样，要去搭一座桥，去对方的心里瞧一瞧，体会他是懂呢还是装不懂呢，是真的不懂呢还是在装，对吗？好了，明天继续工作，加油打工人。电台情歌，哇，一首就是情侣之间或者是爱人之间想要搭桥去对方看一看的，也被你引申出来，在工作当中想要去跟同事们是吧也搭一座桥去看看他，是不是懂了我说的。其实也不是啊，我昨天那条追语呢，其实表达的意思呀，我跟很多朋友都交流过，就现在有一些文章，我个人认为呢，他在堆砌一些观念词汇，为了让你看不懂。我是比较纠结这个事儿啊。好了，我们先来听搭桥去对方心里瞧一瞧的电台情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跟我聊天。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 心底敲一敲。 们不一定放情歌的电台暂时不会关掉了，因为用户长七月说点赞支持，周三愉快，谢谢。还有刚才想要听到心中的，哎，是叫心中的高原吧，李老先生说每周这一天讲每一个人的心情故事的节目非常好，祝越办越好，能保留下去。好，现在好像大家目前给到我的回馈都是站在保留的这一边的，那我就更理解大家，可能昨天真的觉得我的 J 语有点纠结，或者是没有太明白我想说什么。因为有时候呢，确实是这样啊，就你知道在公共的一个平台上面有一些我很私密的或者是很个人的一个观点，我不能说的那么的透彻，你们懂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补上周的一节课了，还是我们来自于现在此刻身在国外听我们啊，这叫跨洋电波是吗？路恩的手工作坊上周就想点一首 We Are The World， 他说要给我的老公 Fred， 他是杰克逊的粉丝，收集了所有杰克逊的歌曲，也希望我们的世界大家庭呢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抗疫，早日恢复往常一样的正常生活。上周因为我对于时间的把控有一点点不太好，所以呢 We Are The World 就没有播出去，这周来帮你补课了，希望此刻你也在真的还是有点遥远了，本来我不想说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在听我们的歌，但是就像我上周说的，收到你的留言啊互动啊，包括有时候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有一点点时差的没有那么快迅速的留言的时候，我也在想哇，互联网真的把我们的距离拉得很近，曾经我在小时候听过的那个地球村的词儿真的已经实现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很幸运的地方，对不对？ We Are The World 送给论的手工作坊的老公。好绕啊这个。但是这首歌会有点长啊，我争取呢我们播一大部分。另外呢在这首歌的这样一个前奏里面，我们也要看一看凝望小小刚刚听歌的心情哦。他说好久没有听到莫文蔚的这首电台情歌了，原来一切真的时过境迁了。不要感慨，纵然岁岁年年年年岁岁花不同了，但其实有些人还在。Change. We are all apart now. 于果微语说，今天节目的歌我都很喜欢，留足几分钟我一定要听完整版的下午茶，明天听好不好，明天我给你们听完整版的下午茶，今天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时间不太够了，完整不了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微胖的凤凰想听的《雄心无泪》。然后呢，魔手一见说，改版互动的朋友是不是会很少呢？不认识的你我他在这里了解了他人的故事、心情和友谊，希望这个板块可以保留。嗯，好的。你们这么强烈的呼声我都已经听到了，所以这个板块我会为你们争取下来，把它保留下来。确实，每周看到大家在我的周三帖下面的留言，说实话是最积极的，我个人呢也是比较想保留这个板块的。雄心无泪是来自于《我是公安局长》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哎呀，点歌帖上哪去了？ 多少次你张开手弱的臂膀，让我可以躲藏，多少次你点亮心灵的希望，让我飞向远方，曾爱迷惘，一个人抵挡 歌帖我找到了，微胖的凤凰说，不寻常的日子里过着寻常的日子。也就我能懂，经历了很多事儿，看到了很多事儿，听到了很多事儿，有时候会感慨，有时候优柔，有时悲凉，有时庆幸，不管怎样路还要走，不管如何踏平坎坷。所以呢，想听这首《雄心无泪》送给懂的人，坚强面对往后余生。这么凑巧吗？今天我的隐藏歌单是来自于李健的《懂得》。昨天我的这一语其实也是想写给大家，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懂得我。今天征求大家意见要不要保留我们这个板块的时候， 你们也都很懂我的心。最后这首《懂得》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点歌时光了，明天下午3:18我还在这里等你们，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 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秋冬经过才懂，世间冷暖无非自然。我那亲爱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